你好，我是一夏科技 CTO 汤立佳。对于 CTO 而言，优秀的产品决策能力是必须的。在之前的文章中，我跟大家分享了我在产品决策上的理念和心得，其中的关键点是简单，并分享了简单策略在产品决策中的具体运用，包括删除、组织、隐藏、转移等四个执行策略。而产品策略制定后的下一步就是验证需求，并具体落地执行。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两方面的实践与经验。先来看验证需求，在这个过程中有几点因素会影响验证结果。一、调查的局限性。验证需求的做法之一就是做用户调查，而调查结果本身有很多局限性，所以不可以完全相信。我举两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例子。案例一，可口可乐公司曾经推出一种新口味可乐，调查显示多半用户喜欢这种新口味，于是可口可乐公司买入多套设备，建立新的生产线，投入新口味的生产中。结果忠于旧口味的用户开始上街游行，而喜欢新口味的用户又不嫌事儿大，也参加了游行。最终可口可乐公司被迫将新生产线全部撤掉，损失巨大。案例二，我国内地的茶饮料比如水果茶、冷泡茶搬上市场前也做了用户调查，结果显示人们一致认为要喝泡好的热茶，所以生产商都不敢轻易生产。后来台湾厂商直接把茶当饮料卖，并推入内地市场，结果统一、康师傅等品牌下的茶饮料就占据了内地茶饮料市场。二、决策情感。验证需求时，除了需要关注调查结果，还需要关注用户的情感因素。用户是否购买产品，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他的心理因素。举个例子，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竞争。在70年代，百事可乐做了一次可乐口味大调查活动，将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品牌隐藏，让用户对二者口味进行投票。结果百事可乐以大比分领先，取得优势。但是这30年来，百事可乐的销量却一直不及可口可乐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因与人的情感有关。在2003年，核磁共振研究发现，人类大脑中有一块强化奖赏情感区域，在这块区域中，百事可乐比可口可乐多5倍，所以人们会认为百事可乐比较好喝。但为什么用户依然会选择可口可乐呢？是因为只要将品牌告知实验者，实验者的前额叶皮层就会发生变化，强制要求这个人喜欢可口可乐，这就是品牌影响了实验者的决策情感。三、眼见不为实。我们经常讲眼见为实，但在验证需求时，眼见不一定为实，应该从多个角度出发思考问题。以英国脱欧为例，英国脱欧后，谷歌排名前5的搜索问题都是关于欧盟以及脱欧有什么后果。乍一看问题，大家可能会觉得投票脱欧的人真无知，但从用户数据显示，搜索这些问题的用户大多来自于英国北部，是支持脱欧的人，并且年轻人多于老年人。此时大家会怎么理解呢？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方法，我能想到的就有5点。第一，支持脱欧的人本来就知道脱欧后果，所以他们不会去搜索脱欧后果，而支持留欧的人不知道脱欧后果，所以才会搜索问题答案。第二，可能是英国的年轻人不懂，所以搜索用户中年轻人多于老年人。第三，也可能是年轻人更关注时事，所以才去搜索。第四，也可能是中老年人压根儿不会使用搜索引擎。第五种情况是中老年人根本就没有年轻人多。所以对于同样一件事儿，我们从不同方向去理解，就能够产生多种结果。四、先入为主。第四点影响需求验证结果的因素是人们容易先入为主。打个比方，听到下面这四句话：一、在东莞工作的女朋友；二、大学老师和女学生在一起了；三、上海丈母娘；四、开奔驰的妙龄女郎。相信多数人会先入为主，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，结果就会误导事实。那么如何判断想法是否靠谱呢？我认为可以从5个方面出发。产品价值，产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？它解决了什么问题？这个问题在此产品没有出现之前是怎么解决的？此产品出现后，是否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？目标市场， 比如市场的用户存量、用户群体、用户画像、用户消费能力等等。市场规模包括存量的市场和增量的市场，增量市场及发展前景，比如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做短视频，是因为我们在2011年就预见了短视频的未来发展趋势，虽然过足足五年才火起来，但也是押对了。市场格局，比如市场中的同款或同类型产品有几种形态，每种产品的布局是怎么样的，大公司有没有进来，产业链是怎样的。竞争优势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方面。很多时候我们去做一个产品，并不是因为产品本身能带来什么，而是先看我们能做什么，有何竞争优势。确定想法靠谱之后，就该判断该想法是否可行。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判断。切入时机，包括自身的硬件条件、技术能力是否已具备实现想法的能力，对用户感知、用户习惯的洞察是否已经有所培养等。运营推广，酒香也怕巷子深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先想一想有什么办法能走出这条巷子。以小咖秀为例，小咖秀初期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推广手段，就是在综艺节目《康熙来了》中介绍小咖秀，然后将电视画面截图，并在图片中贴上小咖秀的下载链接进行推广，随后产生了第一批种子用户。另外我们还邀请了一些明星帮助推广，结果明星自己先嗨起来了，小咖秀也就迅速被带火了。量化指标包括产品进度、人员成本、运营计划等，每一环每一步都需要制定明确的指标，不断跟进落实，以降低风险。风险应对，风险可能会来自各个方面，比如财务方面、法律方面、商标、政府部门等等，所以需要尽可能的想到应对各方面风险的措施。最后确定了产品策略靠谱又可执行，但为什么还是无法落地呢？在我看来，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。想不清，想法落地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改变，这是最伤筋动骨的。推不动，包括人员、招聘、推广等等，都有可能推不动。没价值，行动后发现全量的客户有限，根本没有增量空间，这就是没有价值。时机不对，比如我在上篇文章中提到的手机处理视频特效的功能，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当时的手机配置还不足以支撑这个功能。再来看如何执行，相信大家都遇到过这样的烦恼，想法往往能够快速产出，但开发过程中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坑，而程序员也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在执行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偏差，导致结果与预期相差甚远，甚至在过程中因为想法改变，整个产品推倒重来的情况也不少见。在此我先介绍一下屁股理论。我认为一个公司就像人体， CEO 就是人的大脑，产品人员就是人体的胃，我们吃进食物，胃就开始消化工作，经过设计加工后来到屁股，屁股就是程序员，程序员产出产品并交给运营。在这过程中，如果屁股不工作，人就会中毒死亡，但一切正常的时候，你又会忽略屁股的存在。同样，程序员不工作就没有产品，而产品质量也取决于程序员。所以我认为首先要理解清楚程序员的思考方式，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励他们提高效率。程序员思维还是比较特别的，主要有以下几点。一切都有标准，都可以量化，都可以实现。认为管理者应该是理性的机器，公平地处理每件事儿。以自我为中心，文人相轻，认为自己最牛。情绪化，高兴就给你加班做，不高兴才不管你呢。高薪误区，管理者认为员工的首要需求是高工资，其次是工作稳定，得到晋升等等。但对于程序员而言，首先是被人欣赏，其次是有参与感以及被认同。首先来看如何保证效率。那如何管理程序员，保证他们的工作效率呢？关键在于同理其情绪，关注其需求。比如我们会把所有任务拆解成一个个工单，每个工单都会有相应的积分，如果工单延误就会扣掉相应积分，如果出 bug 也会扣掉相应的积分，最后汇总成总分榜，排名靠前的同学就会特别有成就感和荣誉感，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鼓励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借助工具来提升工作效率，比如小咖秀爆发的时候每天新增200多万新用户， 前端机、数据库、缓存全面告急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借助各种工具和服务，包括借调机器、扩容前端机、增加缓存、利用云服务等等，都非常有效，在当天就把这些问题解决了。其次，如何保证质量呢？保证效率的同时，我们也要保证质量。从技术角度出发，保证质量的关键在于技术功底，技术水平越高，产品质量就越好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还要制定赏罚制度，但是所有的罚款最终都要回馈到团队，用于团建或者其他活动项目。其实最初我们也担心这样做可能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，但后来发现程序员比较较真儿，只要你有一套完善的系统，能公平地反映赏罚情况，他们是很乐意接受的，并且反而更激发了战斗力。写在最后，简单地去做一件事情，并将这件事儿做到极致，是我这两期内容想表达的主要思想，也是我做产品的关键思路。另外，服务是全世界最贵的产品，任何产品都离不开其背后各个团队的付出。作为 CTO， 我们要在人、钱、事儿等方面深思熟虑。你用错一块钱，可能要损失两块钱，如果选错人，可能会影响整个团队。最后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